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八章魁地奇世界杯赛第十七集。体育场里充满了愤怒的吼叫，人们不愿意妹娃离开。哈利的想法也和他们一样，他当然要支持保加利亚队。他隐隐的纳闷，自己胸前为什么带着一颗大大的绿色三叶草。与此同时，罗恩正在精神恍惚地撕扯他帽子上的三叶草。维斯莱先生微笑着探过身来，把帽子从罗恩手里夺了过去。 待会儿等到爱尔兰队的表演结束后， 维斯莱先生说， 你就会需要他了。 罗恩哼了一声，张口结舌地盯着那些妹娃。这时他们已经列队站在赛场一侧。赫敏发出很响的咂嘴声，他伸手把哈利拉回到座位上。 哎呀，你怎么这样？ 他说。 现在！ 卢多巴格曼的声音如洪钟一般响起。 请把魔杖举向空中，欢迎爱尔兰国家队的吉祥物！ 紧接着，只听嗖的一声，一个巨大的绿色和金色相间的东西飞进体育场，像一颗大彗星。它在馆内飞了一圈，然后分成两颗较小的彗星，分别冲向一组球门柱。整个赛场上突然出现了一道拱形的彩虹，把那两个闪光的大球连接起来。人群中爆发出哎呀哎呀的惊叹声，就好像在观看焰火表演。这时彩虹隐去了，闪光的大球互相连接交融，形成了一颗巨大的闪亮夺目的三叶草，高高的升向空中，开始在看台上方盘旋。什么东西噼里啪啦地从上面落了下来，像金色的雨点。 哎，太棒了！ 罗恩大叫。三叶草在他们头顶上盘旋，不断撒下巨大的金币，落在他们的头上和座位上。哈利眯起眼睛仔细观察那三叶草，发现它实际上是由无数个穿着红马甲留着小胡子的小人组成的，每个小人都提着一盏金色或绿色的小灯。 哦，是爱尔兰小矮妖！ 维斯莱先生在一片欢呼声中说。人们一边喝彩，一边还在乱哄哄的争抢，或钻到座位下面去捡金币。 给你！ 罗恩高兴地喊道，将一把金币塞进哈利手里。 换你的全球望远镜，现在你必须给我买圣诞礼物了。哈哈！ 巨大的三叶草消失了，小矮妖们慢慢落到赛场上那些妹娃的对面，盘腿坐下来准备观看比赛。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请热烈欢迎保加利亚魁地奇国家队。我给大家介绍迪米特洛夫。 一个骑在飞天扫帚上的穿红衣服的身影从下面的一个入口处飞进赛场，他飞得太快了，简直看不清楚。他赢得了保加利亚队支持者们的狂热喝彩。 伊万多瓦！ 第二个穿鲜红色长袍的身影嗖地飞了出来。 索格拉布！莱弗斯基！沃卡诺夫！沃尔科夫！接下来是克洛诺！ 是他！是他！ 罗恩喊道，用他的全景望远镜追随着克鲁姆。哈利赶紧也把自己的望远镜对准了他。维克多尔·克鲁姆长得又黑又瘦，皮肤是灰黄色的，一个大鹰钩鼻子，两道黑黑的浓眉，看上去就像一只身材十分巨大的老鹰。真难以相信他只有18岁。 现在请欢迎爱尔兰魁地奇国家队。 巴格曼响亮地喊道， 出场的是坎诺利、瑞安、特洛伊、马莱特、莫兰、奎格利，还有林奇。 七个模糊的绿色身影飞向了赛场。哈利转了转全景望远镜侧面的一个小钮，把队员的动作放慢，看清了他们的飞天扫帚上都印着火弩箭。 还看到他们背上都用银线绣着各自的姓名。 还有我们今天的裁判，不远万里从埃及飞来的深受拥护的国际魁地奇联合会主席塔桑穆斯塔法。 一个矮小精瘦的巫师，穿着与体育场颜色相配的纯金色长袍，大步走向赛场。他头顶全秃了，但那一把大胡子却可以和福农姨夫的胡子媲美。一只银口哨从胡子下面伸了出来，他一只胳膊底下夹着一只大木箱，另一只胳膊底下夹着他的飞天扫帚。哈利把全景望远镜又调回到正常速度，仔细观看穆斯塔发跨上他的飞天扫帚，一脚把木箱踢开，四只球一下子窜到空中，鲜红的鬼飞球，两只黑色的游走球，还有那只很小很小长着翅膀的金色飞贼。哈利只瞥见一眼，他就飞得无影无踪了。穆斯塔发吹响口哨，也跟着那些球飞向空中。 他们出发了！ 巴格曼尖叫着。 这是马兰特，特洛伊，莫兰，你们是老夫，已经传给马兰特，特洛伊，莱夫斯基，莫兰。 哈利从来没见过这样精彩的魁地奇比赛，他把全景望远镜紧紧按在眼镜上，压着眼镜都陷进了鼻梁。队员们的速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追球手不停地把鬼飞球传给其他队员，速度之快，巴格曼只来得及报出他们的名字。哈利又拧了拧全景望远镜右侧的慢速旋钮，再按一下顶部的赛况分析键，立刻就看到了慢动作，镜头上还闪过一些紫色的文字，同时全场观众的喧闹声震击着他的耳膜。 鹰头进攻阵型， 他读到这样的文字，同时看见三位爱尔兰追球手紧挨在一起飞驰，特洛伊在中间，稍微后面一点是马莱特和莫兰，三人一起向保加利亚队员逼近。接着镜头上又闪出波斯科夫战术的字样，只见特洛伊带着鬼飞球假装往上冲，引开保加利亚追球手伊万诺瓦，再把球扔给莫兰。保加利亚的击球手之一沃尔科夫用手里的球棒狠击飞来的游走球，把它击向莫兰那边。莫兰往下一缩，躲开游走球，扔出鬼飞球，在下面盘旋的莱弗斯基一把将球接住。 特洛伊进球！ 巴格曼的大嗓门吼道，全场一片欢呼喝彩，整个体育场都在颤动。 10-0，爱尔兰队领先！ 什么？ 哈利着急地通过全景望远镜到处搜索，嘴里大声喊道， 可是鬼飞球被莱弗斯基拿去了呀。 哈利，如果你还不用正常速度观看，就要错过精彩的场面了。 赫敏大声说。特洛伊进球后绕赛场一周，赫敏兴奋地跳上跳下，不停地挥舞双臂。哈利赶紧把目光从全景望远镜上抬起，看见那些在边线上观看比赛的小矮腰又都升到了空中，再次形成那颗巨大的闪闪发光的三叶草。赛场对面的妹娃脸色阴沉地望着他们。哈利很生自己的气，他把速度旋钮调回到正常速度，比赛继续进行。哈利对魁地奇比赛很了解，他看出爱尔兰队的追球手是超一流的，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动作十分协调，好像彼此都能看透对方的心思。哈利胸前的徽章不停地尖叫着他们的名字， 特洛伊，马莱特，莫兰。 10分钟内，爱尔兰队又进了两个球，将比分改写成30-0，引起穿绿衣服的支持者们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和喝彩。比赛变得更加激烈，也更加残酷。保加利亚的击球手沃尔科夫和沃卡诺夫使出吃奶的力气，把游走球击向爱尔兰追球手，并试图阻止他们采用一些最佳攻势。他们两次被迫散开，最后伊万诺瓦终于突破了他们的阵容，躲开守门员瑞安，为保加利亚队进了第一个球。 快用手指堵住耳朵！ 维斯莱先生看见妹娃开始跳舞庆祝了，赶紧大声喊道。哈利把眼睛也闭上了，他想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比赛上。几秒钟后，他冒险朝赛场扫了一眼，妹娃已经停止跳舞，鬼飞球又在保加利亚队手里了。 列维特洛夫，伊万诺娃，哦天哪！ 巴格曼用洪亮的大嗓门说道。十万巫师屏住呼吸，注视着两位找球手，克鲁姆和林奇，在追球手们中间快速下落，速度真快呀，就好像没带降落伞就从飞机上跳了下来。哈利通过全景望远镜追随着他们的坠落，眯起眼睛寻找金色飞贼。 他们要摔在地上了！ 哈利身边的赫敏惊叫道。他只说对了一半，在最后一秒钟，维克多尔·克鲁姆停止俯冲，重新上升，盘旋着飞走了，而林奇则重重地摔在地上，砰的一声，整个体育场都能听见。爱尔兰观众的座位席上传来一片哀叹。 傻瓜， 维斯莱先生埋怨道， 克鲁姆是在做假动作。 比赛暂停， 巴格曼先生吼道。 训练有素的场内医生冲向赛场检查艾丹林奇的伤势。 他没事，只是用力过猛， 查理安慰金妮道。金妮挪到包厢侧面，脸上一副惊恐的表情。 当然了，这正是克鲁姆想达到的目的。 哈利急忙按了按全景望远镜的重放和赛况分析键，调整了一下速度转盘，然后把望远镜重新贴在眼睛上。